当应该是父母他的孩子上了一年级，他觉得可以休息了，可以放松一下了，不要那么紧张，因为孩子要去上学嘛，也不能随意请假。然后他忽然觉得生活可以慢慢的节奏一点。当孩子入学四个月之后，他忽然感到了原来一年级的小孩就开始了心理的建设。大人也是一样，当他成绩不好的时候，当他被老师点名批评的时候，那个刚刚三十七八岁的人忽然觉得一切又从头开始了。不管你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你身体是否健康，心智是否成熟，在你工作生活的城市是否有一个安稳的生活级别陪着你，我真的希望在十点大陆机你能找到朋友。你正在收听收看的这个节目叫做十点大陆机，没错，它已经陪伴了你12月有26天。2018年12月28号是我们这个节目18年最后一期直播。我也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发集了英雄召集令、江湖召集令，所有在我们听友群里的那些江湖好汉们啊，江湖儿女们，你们这一年来的听看十点大陆机有什么收获吗？如果有，我真的希望你们通过微信的朋友圈或者微信的听友群发语音给我。怎么发语音给我呀？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我们就在12月28号那天晚上，如果你用语音的文字录给我的话，我就用语音放给大家听。如果你是文字写出来的，我替你读出来。如果有兴趣，赶紧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十点大陆机的听友群。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也有很多的奖品、情绪的部分、生活的鸡汤部分，以及现实搞笑的幽默环节。来这里就会找到很多很多生活当中快乐的元素。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我回想在过去的那些天哈，我每天晚上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们说我累吗？我肯定很辛苦，因为深夜直播你们了解，最应该休息的时候我没有休息，而在与你们畅谈的过程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失眠不眠之夜。当我变得充实快乐的时候，节目也会好听，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走心的。当你在应付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落差的味道，所以你做每一件事情啊，都要用心。我也希望你现在扫描二维码加入听友群，给你5分钟的时间去扫描这个二维码。如果你正在陆续进场的话，欢迎你通过花椒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也欢迎你通过微信的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第一首歌啊，赵雷啊，鼓楼，一个我特别喜欢去的地方，我喜欢在鼓楼的一个地方坐下来，看着周围的人，去胡同里转转，喝喝酸奶，吃吃爆肚，看看扇扑扇的大爷。 我走在鼓楼下面，路在堵着，雨后的阳光散落，人们都出来了。 记得虎楼卖茶蛋的老奶奶，伊宁桥上人来人往的行人，我去酒吧面试被人拒绝的尴尬，我自己买瓶酒坐在河边后海边上看熙熙攘攘的人群，老外穿得红红绿绿的在我身边经过，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在鼓楼有一个房子租着，每天跟画画的人做音乐的人编剧们在一起聊天，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现在不常想起这些画面了，但一听到鼓楼这个敏感的关键词，我也会想起很多很多。经常去鼓楼吗？嗯，还去坐那个68路公交车吗？我没记错的话，南锣鼓巷依然人来人往。记得吃爆肚，很好吃的。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它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它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它吗？刚刚看到了屏幕上有很多小星星出现，就是有朋友在点这个，比如说点赞啊，我希望很多的画面里有小星星出现，也让十点打卤机这个深夜电台直播节目充满它的味道。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深夜电台之十点打卤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主理人。哇，像一个时尚的 store 的主理人啊，这里有很多的潮品啊，有岁月留声机啊，还有那个我们的点一首歌，还有见字如面，都是潮品哦，每天都有一件限量作品。直播就是这样的，通过我这个话筒传出的每一句话大家都听得到，同行们、老师们、听众们、网友们，你们来到这里看到我之后会觉得，哎，这个男孩子，哦，应该不叫男孩了，这个男子每天晚上回家吗？当然回了。他每天在这里风花雪月的说事情的时候，他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过得怎么样？还好我处理得不错。那他每天怎么去更新他的血液呢？怎么去更新那个所谓的脑子里的东西呢？让很多的文艺青年喜欢呢？这就是我们心灵沟通的部分。其实我在尽量的改变我说话生活的方式，以前我不是这样的，我以前比现在要厉害十倍。大家好奇厉害十倍是什么意思？你要上天吗？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那个时候把自己封闭的、骄傲的、自以为是那个劲儿比现在要有十倍之多。所以我们就说，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我每天都会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只是答录机里收到特别多听友的留言，关于对这自己生活的一个总结，对现在心情的梳理，问我怎么样，然后发图片信息，甚至是发一些歌曲给我听。你看我们每天都在微信朋友圈里交流，确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感觉会每天环绕在我的身边。那我也请大家抱歉地告诉你说，我有时候不是每一条都可以回复。如果你有微信公众账号去运营的话，你就知道如果有一条信息你几天没有看，你想再回复的时候就无法补，就是无法回复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我跟你没有联系，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很多的信任需要彼此理解。当然这个理解要需要大家说出来，我说出来了，我并不是没有看，我并不是没看，只是我回复的时候我不能再回复了。节日过得很开心，对不对？那两天肯定会收到礼物，然后许个心愿，吃非常好的美食，然后跟你的朋友相聚哈。我确实在想了很多，想2018年如何收尾，如何总结。我想在12月28号那天的节目当中，一股脑跟大家来说说看看，生活里我们所要扮演的所有的事情，你的工作是否完成的这一年很顺利？是否一切如你所愿？老板对你的年终评价是什么呢？是优良、一般差，还是你是否在实习的过程当中表现抢眼，留在了这个岗位上？你是否学业完成，考研顺利？你疼爱的那个人，他是不是依然对你关爱有加？你忍了半年终于表白的那个情绪，现在还记忆起来吗？当你拿了第一份自己的收入给爸爸妈妈或者请朋友吃饭的时候，那种感觉你还随时可以拎得起来吗？你好好想想啊，我给你时间。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合唱的曲目，叫做《想念》。你会想念一些什么呢？想念就是从四面八方会涌来，一涌而来，有的你想特别拥抱，就像下红包雨一样，点点点它，点它。 看着完全陌生的窗外，没有一盏熟悉的灯可以打开，原来习惯是那么难改。 我在异乡的街道徘徊，听着完全陌生的对白。当初那么多的勇气让我离开，我却连时差都调不回来。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 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 回想着你疼爱我的脸。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你醒时我梦里相见， 只为了和你再见一面。 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 却连时差都调不回来。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 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 微笑着你疼爱我的脸。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你醒时我梦里相见， 只为了和你再见一面。 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失恋时你正入眠， 手表是你的时间，回想着你疼爱我的脸，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你醒醒我梦里相见，只为了和你再见一面，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这首歌呢，袁惟仁写词还是有一定功底的哈。我觉得袁惟仁写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梦醒了》《征服》啊，他那张专辑《袁惟仁坦白》也很好听。袁惟仁总体的歌曲里透着浓浓的悲伤和邻家气息，而且他的吉他以前那种感觉会延续到那个二重唱里的部分会单独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小胖袁惟仁还是有他自己的功底的哈。特别是一些词和旋律相结合，我记得有一首歌是生日哈，歌词是这么唱的，旋律是这么写啊，歌词是这么写的，旋律是这么唱的。我的生日，你的生日是用来想你的日子，我的生日是用来想你的日子，好像记错了哦，好尴尬，对。但就是那个生日的部分，那个几月几号，也许永远是你银行卡的密码，他的生日也许永远是你开机的密码，对不对？也许你从来没有用你的生日命名过你的银行卡和所有注册用户的 ID， 这就是不可以磨灭的想念和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那个人，但是前提是他没有跟你在一起，这种感觉很伤感。我相信有很多人有这种经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忽然之间想到特别多的事儿，朝你潮水般的涌来的时候，你该先筛选哪一件？桑尼九九精品服饰，哇，你的名字改了，我头发没有剪，能不能适应？其实全身非常非常的长，还有我的手是不是换了新的衣服？很好看，这是什么色？褐色的，对不对？很好看，对不对？千金顶0144161215，第一次看准哥，那你这一年你去哪里了？你都去忙些什么？千金顶，你来了这里就不要走了，经常来看看十点大陆机，来看看我，我跟你想的一样吗？谢谢木白送我的荧光棒啊，对啊，当一股脑那些事情朝你涌来的时候，你首先选择什么？就比如说一个多年未见的好朋友和一个老同学同时站在你面前，你会怎么办？你只能选择一个去照顾，因为一天很忙的事情，只能跟一个人去相处一天，吃一顿饭。你会选择多年之前没见的老朋友还是老同学？你选一个。其实很简单的问题，随便选了，因为都是老朋友老同学，选谁都不会跟你急赤白脸的说你怎么不选我。但很多敏感的人就不会这么想，哎，我如果选择老同学的话，那老朋友怎么办？我会说会不会失去他？我如果跟老朋友去的老同学，小时候就发小啊，他不会多想。所以我每天都活得很累，跟自己较劲，较来较去，我们就变老了，眼角开始下降，鱼尾纹开始爬上我们的面颊，头发开始发白，跑步开始弃权。当你在二十几岁打篮球 整场可以随便跑四十分钟，过了35岁之后，打三十五分钟，打5分钟半场，你会气喘吁吁，所以要健身，要变成更好的人。谢谢舅舅送我的小礼物，收下了，收下了，我收下了。2018年真的还有几天就 say goodbye to us， 跟我们再见了。你这一年收获怎么样？我看到了我的听友群里所有人给我的留言，有的是通过我们的听友群留言，有的是通过微信私信给我。我觉得大家都特别有爱，都是善于总结的人，而且一定会越来越好。相信每天看看十点打卤机，听听十点打卤机，就是一个助推剂，燃油剂，滤芯清洁器，发动机上那个机爪，它不会抖动，不会有异响，你会觉得你开起这个车来永远像新的一辆，有没有这种感觉？一定有。10:26:06，送给你你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当然演唱者很多人喜欢他，名字叫做谁谁谁，我好想你啊，可是我不能告诉你。也许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告诉你我想你这件事，我怕打扰你，我怕打扰你现在的生活。你是现在有这样想法的人吗？我好想你啊，你过得好吗？我过得还好吧。你每天可以来看看我，我却不知道。 开了的眼前的模样，偌大的房，寂寞的窗，关了的全都一个样，心里的伤无法分享。生命随年月流去，随白发老去，随着你离去，快乐渺音讯，随往事淡去，随梦境睡去，随麻痹的心逐渐远去。 矛盾又现实的想法，我好想你，我真的是太想你了，但是我只能把这个想法藏在我的心里，你说我该怎么办？你能听得出看得出我现在想你的样子和心情吗？夜色太深了，他听不到，他也看不到，你该怎么办？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打路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今天点一首歌，是忽然在那天晚上选歌的时候调出了蔡琴的《我的收藏夹》。蔡琴在节目当中我放的不是很多，总有年代感的感觉，怕很多像90后的朋友00后的朋友会觉得怎么会放蔡琴的歌。其实我也放很多老歌，蔡琴真的放的很少，好像没怎么放过蔡琴的歌。说到蔡琴，你们会想到什么歌曲？你的眼神啊，掐死你的温柔啊，还有什么？我今天放一首蔡琴还比较冷门的歌，猜对有奖。什么奖？来到我微信的听友群，马上扫描二维码。如果你现在猜对我接下来放来蔡琴什么歌，我发红包给你们，真金白银的红包。你们想扫描的话，赶紧来。我现在放一首蔡琴的歌，现在猜，五秒钟的时间，五。现在赶紧加，赶紧加，加这个扫描二维码。你看，一个在广播电台工作了9年的老员工，为了节目的收听率，真的是自己发钱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你们还不支持我，我还要怎样？我还要怎么样嘛？对不对？好了，时间过去了，我希望去和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的听友群当中。这首歌也许你听过，也许你没听过，我觉得很好听。有时候人会在一瞬间发现生命当中有一个缺憾，这个缺憾是你曾经忽略的，这个缺口在你的生命当中拥有一扇窗，透着一个玻璃，然后一个阳光或者阴霾打进来扫过去。有请蔡琴，缺口。 年轻就的圆满，随着岁月走散，忍不住回头看，剩下的只是片段。生命不断转弯，起起落落变成习惯，爱情像是考验，从不承诺永远。 难关，寂寞需要勇敢。 是的，夜晚是个难关，寂寞需要勇敢。十点打路机可以提供一个这样温暖的地方，让你的寂寞可以以你最喜欢的方式分饰出来。在每一个这样迟迟来的晚上，不管春夏冬秋，我们就在这里慢慢的与夜为伴。 这些年像陀螺一样旋转，爱恨不会孤单，手心还有温暖。 影子不会孤单，手心还有温暖。 在心里的缺口，让时间去填满。 我们心里的生命当中那些缺口，让时间去填满。其实我们也想想，没有别的好办法。一夜又一夜，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路机 To be a better man。十点打路机 To be a better man。 怎么 To be a better man 呢？最近我就 To be a better man 了一把，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你 To be a better man 了一把。因为从12月5号我的手受伤之后，我就一颗烟都没有抽过。我现在已经成功戒烟21天，我还专门为此下载了一个软件督促我监测我。我刚刚进这个软件的时候呢，是一个小兵，现在我是营长4级啊，我戒烟已经21天，上面显示啊，累计节省481.72元啊。我现在的健康检测是什么呢？告诉你们，你们想听吗？我血液当中一氧化氮和氧气达到了100%，嗅觉和味觉恢复100%，皮肤老化速度恢复100%，生理烟瘾基本消除79%，心理烟瘾基本消除17%。哎，冠心病的危险下降一半，血液循环改善，肺功能增加30%，清洁肺和降低感染的能力增强8%。怎么样？给准哥点个赞，点赞的送赞，有小礼物的扔扔小礼物，身体健康都重要。嗯，你们可以仔细看看我是不是有变化，皮肤啊，皮肤质感啊，头发这个。帅气的程度，方方面面的，有没有？活来活去才明白啊，健康永远是你自己的，其他都不重要。 我发现只有健康啊，只有你自己是可以调整你自己的，别人的话都是督促，也许是左耳出啊，左耳进右耳出，耳旁风，只有你自己可以去改变你自己。21天，也许再来个21天怎么样，我们不要说大话哦，我戒了，我不抽了，或者我戒酒了，我不喝了，一步一步来， step by step。一个好的习惯，其实好多朋友我听友劝我戒烟，我不是个嗜酒的人，但是我烟还是有抽的。哎，现在我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了 ，to be a better man 啊。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叫做 In Time， 你这么翻译 In Time， On Time， In Time， 这首歌叫 In Time。你翻译翻译，文艺一点，十点打录机当然要文艺一点了。In Time for You。 We are just shadows in the cascades of history, faded lovers in your gaze. A sky release. I said our bodies are my love shore. This heavy whisper makes me more scared than anything. I was loved and now their love's lost. I know they'll never find us. We had a mix of madness as a few. 某些特别的日子降临，忽然在记忆甜美和震动的部分，其实人还是会感到苍茫和孤单，也是我们每天在进退两难的选择当中醒来又睡去，在每一个清晨黄昏夜晚走的路，想的人，吃的饭，喝的水，甚至穿的衣服，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故事，这也是你我相似的人生片段，没有谁高谁低，也许只有似曾相识。翻译 In Time， on time, everything in time, on time, everything in time, on time, every day in time, on time。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刚刚有很多的评论和留言划过去了，又找到了，跟大家来说说小二宝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子啊，非常的有 power， 力量十足。然后她说他劝一个另外一个网友说，工作很难有喜欢吧，也许你学的专业并不是你的工作所学的专业。不过他说，我想事业可以好好奋斗，奋斗是为了什么？早点退休，环游世界，见各种各样的人，写文章，聊不同的人生。我也好像想过这样一个画面呢，然后背着我的录音设备，拿一把啊，拿一个还很可以去弹的61键的 keyboard 键盘啊，然后录各种声音，然后随便录东西，然后就可以有收入。我发一条音频，大家可以付费来听，哈哈，好开心，真的是，因为你付出了就要有回报。以前我是一个付出不求回报的人，现在不行，我发现真的不行。好多人会劝我说，做个公众账号吧，用你的声音赚钱吧，赚更多的钱。我会再努力做这件事情，我也希望大家支持我。我也是个家里没矿的孩子，我要需要挣更多的钱来实现我的愿望，把十点大陆机办得更好，所以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啊。So， 接下来这首歌很少有人放他这首歌，我觉得一般提到陈洁仪你会想到什么？陈洁仪，新加坡歌手，唱过上过我是歌手，你又会想到他哪首歌曲呢？我放的一定你没有听过。孙文暖你来了打卡，是刚刚下班吗？我还记得孙文暖，我是一个四川的姑娘，尊哥你好啊，说的四川话给我留言的时候，我觉得他在北京很开心。现在他变长大变成熟了，工作换了一个，也很少有时间来十点大陆机听节目看节目。我记得他那个时候经常一个人在地铁里戴着耳机看十点大陆机，然后还会过录小视频。我希望那个你一直保存在你的世界当中，虽然你工作忙碌了，但是真的希望所有像孙文暖一样的在这个城市里忙碌的工作的男孩女孩们有空来坐坐哈。孙文暖说，好久不来，发型好少年有吗？长了就少年了，短了就不少年了，是不是？短了就是这样了呢。人长得好看嘛，什么头发都好看，你们说是不是？而且人这么正气，真的，虽然发际线一天不如一天，但是我见到的人越是越来越多，我的阅历越来越丰富。陈洁仪，二宝说是温情的女人，有格调，唱法很高级。对，她不太适合参加一些比赛，我觉得她就是把唱片做好就好，然后把这个唱片录到极致，听到的人就会觉得很开心。是啊，当年被歌手淘汰的时候，很多他的歌迷都觉得 他怎么会被淘汰呢？你发现他不是个参加比赛类型的选手。你像孙楠啊、韩红啊，这些都是适合参加比赛类型的选手。Sunny Jojo 说挺了解自己啊、哦，也许，也会了解自己多一点。对，到底陈洁仪那首歌呢？一会儿再跟你们放啊，跟你们说。我想说说我12月18号的一个想法。那天是十点答录机2018年，真的是最后一期直播，那应该是个周五。我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说。然后你们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呢？你可以通过，节目。当然，你也想听到你自己的声音的话，你可以通过现在扫描屏幕当中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的听友群，通过微信的形式来发到微信听友群当中。我真的希望那天晚上是一个欢乐的 party 聚会，大家都来。虽然周五是一个周末，好多人要过周末，但是我真的希望邀请大家，告诉你们身边的朋友，十点答录机2018年的12月28号，我会发红包给你们。我也希望你们那天小礼物走一走，点赞、关注、分享十点答录机。毕竟这个节目陪了你整整一年。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节奏里、生活的圈子里，有什么事物可以一年陪着你？就像今天呢，有一个朋友说，当我忙的时候我不会去来，因为没有时间看你。当我有事情的时候，我静下心来的时候，打开收音机，打开花椒，一看你还在呢，没怎么变，我就特别踏实，说的我心里暖暖的。嘿，我只有点变化，我的手受伤了，不过没关系，手受伤会好，人心散了就不像手受伤那么好恢复。我希望十点答录机可以做得久一点，大家互相理解，彼此包容，彼此进步。我也希望我的监审们、领导们、 leader 们给他更大的空间，不要对他有太多的包包框框、条条幅幅，这才能够做好一个夜晚的深夜走心节目。我也会适当的加入十点答录机2019年的升级部分啊，我会适当邀请一些我朋友圈里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我也会找到我在世界各地的旅行的行者们、 KOL 们，从事旅行的志在四方的朋友们，也许他正在贝加尔湖，也许他正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非洲的部落当中，用他们的手机录段话给我们的十点答录机，让我们心灵咫尺天涯，好吗？我是不是很用心的制作人，又那么帅气？哎，不要说在，不要，哎，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陈洁仪哦，唱法很高级，就像十点答录机的节目一样，很高级啊，不低俗啊。名字叫做《一个人的圆舞曲》啊。Every night, I stay here. I turn around, around, around, look at you, look at me, look at me. 其实就是我一个人的圆舞曲，有很多的朋友，我们一起分享每一个夜晚。今晚到这里了，明天再见。不要忘记接下来伍周彤先生的节目，我是周准。Love is love. See you. 街道变得很安静，心情像街边发呆的桌椅，空空荡荡在休息。It's a rainy day. 人们都躲进喧哗的屋里，我独享这份冷清，让世界听一听。多情的人先别在我心里埋去，孤单是奢侈的东西，滂沱的情绪谁也不能占领。我自己陪我自己慢慢回忆这一点一滴，这场大雨像是一个人的圆舞曲，我和我的思绪旋转问这一句，悲伤慢慢放弃，天空也开始变得清晰。 变得很安静，心情像街边发呆的桌椅，空空荡荡在休息。这份冷清，让世界停一停，多情的人先别在我心里来去。孤单是奢侈的东西，滂沱的情绪谁也不能占领，自己如今陪我自己慢慢回忆这一点一点。我和我的思绪旋转不停，跳完这一曲，悲伤慢慢放晴，天空也开始变得清晰。